为何滞留在家中，不去 happy 玩下先，陪去送骨面两面，马杀鬼咁变，同我翻兵去抌骨先，又有靓女揀个先，若冇钱啊，你要碌卡，佢话仲有九字天，郑少秋蛇吃天，亦去 happy 练一练，任佢抌啊，任佢练，脚挂浪都练到掂，零舍爽啦，零舍坚，仲有低茶低香烟，未够皮买个孖中顶笼，洗波上本钱，日夜要搵钱，做到出火，好快就恶寒。密密去送骨，每每个波波多两波。若觉系疲倦，几摆练两练，驱风散热，实冇话掂。零舍好难，零舍坚，夜晚谂起都啰啰乱。若觉渣未够料，最多听朝拣过件。人爱钱，亦爱面，乱咁谂嘢走开啲啦，连搏冇。要小心块面，头发升到扁。为何滞留在家中，不去 happy 玩下先，陪去送骨面两面，马杀鬼咁变，同我翻兵去抌骨先，哇又有靓女揀过先，若冇钱啊，你要碌卡，佢话仲有九字片，郑少秋蛇吃天，亦去 happy 练一练，任佢抌啊，任佢练，脚挂浪都练到掂，零舍爽啦，零舍坚，仲有低茶低香烟，未够皮买个孖中顶笼，洗波箱赔钱，日夜要搵钱，做到出火，好快就恶寒，密密去送骨，每每个波摸多两波，若觉系疲倦，几摆练两练，驱风散热，实冇话掂，揼下腰啦，揼下肩。揼到周身好鬼酸啊！乱咁抌又乱咁捻，最多听朝拣个件，做六个钟比六个捻，做到周身啰啰乱，若搏懵啊，你要。